hands up if you're feeling the vibe now. Hey, hey, hey, hey, hey. One shot, two shot, g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零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是由 DJ 麦麦麦同学我跟大家一起美好陪伴度过。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哦，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赶快 Q 我吧。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全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9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买花买籽又买树，车龙车西钱包空，唱歌唱曲又唱戏，广东广西新郎公，大摇大摆出门去，跑前跑后马蹄疾，看山看水看风景，自由自在心飞起。公子我先有，出趟城西，他人骑马我为骑，心又不甘当赘婿，家虽有妻无人依。忽落平阳观音笔，观了我人不所喜，今日中的心欢喜，大步流星我推门去。对天对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敢做敢当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能屈能伸不容易，无忧无虑心飘逸。公子我先有，出趟城西，他人骑马我为骑，心又不甘当赘婿， 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创作的歌。

只想看看你怎么远。你难过得太表面，像被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有视而不见，在每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看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演坏演员？当爱放下防备后的那些才是考验。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97.4 每晚12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You mean it, ay, show me that you mean it, do you really mean it, ay,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show me that you mean it, show me that you mean it, I hope you mean what you say, girl, I hope you ain't lying to my face, girl, you said you need extra space, girl, I try to stay out your way.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don't got a doubt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you got it, got it, got it all. Got it, got it, got it all. And you know what's real, it drives me crazy. You know what's real, it drives me crazy. Am I underwater? Underwater. Am I blind? Am I undercover? Undercover. Got nothing. Nothing. In the garden. In the garden. Underwater,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曾经以为他和他